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45集，唐默站在比尔的尸体前等了10分钟，没等到黑塔把自己传送出副本。现在他哪怕想选择退出副本，也没有一个比尔卡维斯和自己说话触发退出副本的选项。按照黑塔上次在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里的通关模式，恐怕真的得拿到了奖励才能离开副本。唐默沉默了许久，最后默默地拿起大木棍和煤油灯走向地道深处。这次很奇怪，明明他在外面磨蹭了很久，大蚯蚓还没有挣开笼子跑到地道里。唐默一直走到了地下洞穴才看到了那条蚯蚓。远远的，他的煤油灯还没照到大蚯蚓的模样，就听到一阵奇异的嘶嘶声。这些嘶嘶声和之前两次没有任何区别，然而这一次传到唐默的耳中，忽然就变成了一个清脆可爱的男童声。 我的环带好多血，谁打我？为什么要打宝宝？宝宝是个好宝宝，宝宝从来不吃他们地底人，宝宝只喜欢吃叶子，为什么要抓宝宝？这里是哪里啊？为什么要打宝宝？宝宝做错了什么？好痛啊！ 突然，这脆生生的男童声尖锐起来。嘶嘶的声音停住，盘旋在破破烂烂的铁笼子里的大蚯蚓一下子不再舔自己的伤口了。他扭过头盯着唐默手中的煤油灯，他快速的嘶嘶一叫， 不要光，不要光。 接着他快速的冲向煤油灯，由于他的身体太过庞大，看上去就像要攻击唐默似的，唐默立即将煤油灯打碎。世界再次陷入黑暗，大蚯蚓的身体顿在半空中，愣愣地看着唐默。唐默看不见他，不知道他现在的动作。一人一蚯蚓就这么僵住了。过了几分钟，唐默听到耳边传来一道道重物拖拽过地面和破开空气的声音，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正在地上爬动着。听声音的动向，那东西正小心翼翼地向唐默的方向爬过来。这声音越来越近，最后慢慢停住。哪怕看不见，唐默也能隐约感觉到这个东西在自己的身边转了几圈，似乎是在打量自己。过了几秒，一个滑滑的东西蹭了蹭唐默的手背。唐默联想到大蚯蚓那庞大黏湿的脑袋，顿时有点恶心，但那嘶嘶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 好湿，黏黏的，好喜欢。 唐默的手上沾了比尔的血，当然是湿的。叹了口气，唐默忍住恶心，摸了摸大蚯蚓的脑袋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没太多恶意。 对不起，打了你。 唐默早就发现，游戏回荡后他身上的衣服被黑塔恢复，但卡维斯被自己扒了的衣服却永远消失了。看样子，黑塔只会回荡玩家进入副本时的所有数据，不会管副本内生物的死活。所以，唐默第二次挑战副本时，把大蚯蚓的环节几乎打碎。现在，大蚯蚓环节上的伤口也没有愈合。大蚯蚓当然听不懂唐默的话。 他好像是个好的地底人，他应该不会像那个地底人一样一喝酒就打我了吧。 这么嘶嘶叫着，大蚯蚓越蹭越欢。 突然，他的后背不小心蹭到了一个尖锐的地方。黑暗里，刚刚才结疤的环带又被刺破了。大蚯蚓呜呜地哭了起来，唐默立即伸手去接眼泪。不过他伸手接了半天才发现，这条大蚯蚓他压根是在干嚎，一滴眼泪都没有。唐默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，如果这个副本和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的副本一样，只有取走奖励才能离开副本，那唐默就必须得到蚯蚓的眼泪。煤油灯碎了，唐默的身上还有一只手电筒，但他考虑了一会儿没有打开。唐默努力克服内心深处翻涌上来的恶心感，尽量让自己忘记这个正在蹭自己的黏糊糊的东西是一条巨大的蚯蚓。唐默伸出手，轻柔地在大蚯蚓的头上抚摸着。大蚯蚓身上的伤确实是唐默打的，他现在在安慰对方，也略显心虚。这么一想，唐默摸头的动作就自然了许多。从一开始，唐默还没进入副本，他的潜意识里就埋藏了一条极深的暗示信息。S3 副本的最终 BOSS 是一条巨大的蚯蚓。地球上线后，唐默的记忆力极好，他之所以选择在商场门口蹲点一个多小时，最后跟踪杰克斯，就是因为杰克斯曾经在地下停车场说过，他要再去试试能不能通关 S3 副本，打败最后的那条大蚯蚓。杰克斯的话唐默记得一字不差，所以在进入副本后，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打败一条大蚯蚓。虽然这个副本的形式让他有些惊讶，他本以为这是一个简单的打怪形式的副本，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限制。于是在先入为主的观念下，唐默第一次通关副本时理所当然地选择攻击大蚯蚓，第二次他也只是以为打败大蚯蚓太难，他的思绪一直放在寻找打败大蚯蚓的方法上，没注意到其他关键点。直到第三次通关，他开始走出杰克斯给他设下的误区，发现了许多疑点。首先，这条地道很长，唐默第一次闯关时走得小心翼翼，所以他走到比尔跟前，20分钟的时限已经过去了一半。这还是他尽量加快脚步，保持一种既不会太耽搁时间，又不至于被怪物偷袭致死的速度。到最后，留给他面对大蚯蚓的时间也只有5分钟。换作很多预备役，恐怕都没有机会见到大蚯蚓，20分钟就结束了。这个时间点有点不合理，几乎不给玩家一次通关的机会。其次，是一些只要仔细观察就能发现的明显疑点。比如，红发男人胸口前的伤口明显不是大蚯蚓造成的，是被利器割伤的。还有他一直含糊其辞的说法，几个微小的语言线索都暗示了比尔不是蚯蚓。除此以外，还有黑塔的暗示和误导。黑塔在规则中说，只有大木棍可以对蚯蚓造成伤害，之后又说比尔见不得光。黑塔使用了两个名词，如果蚯蚓是比尔，他一般不会做两种不一样的代称。但黑塔又在误导玩家，蚯蚓怕光，比尔也见不得光。唐默倒是无法解释比尔为什么见不得光，但是只要往那条方向想，就会发现这句话实在太有歧义了。你可以说比尔和蚯蚓一样怕光，虽然他见到煤油灯没有任何反应，也可以说他是个见不得光的人。怕光的动物叫见不得光，做了亏心事的小人也叫见不得光。这是一个藏得极深的语言漏洞。大蚯蚓还在呜呜地干嚎着，打都打了，唐默一边抚摸他的大脑袋，一边思索怎么骗出一个小孩子的眼泪。这条既恶心又有点丑萌丑萌的蚯蚓趴在唐默的怀里，假哭得很像一回事。唐默安慰了他好一会儿，无奈地说， 打伤你其实也不能完全怪我吧，主要得怪那个黑塔。 他就给玩家20分钟时限，我竭尽全力地跑过来，没浪费一秒钟，到你面前也只剩下15分钟。正常人第一次通关可能不会这么赶时间，失败后再闯关就一定会非常着急，所以没时间去注意前面的提示和漏洞，也不是很难理解。 按理说大蚯蚓应该听不懂唐默的话，但他莫名的哭得更大声了。唐默默默的又摸了两下，心说 啊，算了，都是我的错好不好， 这么摸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唐默摸了很久，大蚯蚓总算不甘好了。唐默正觉得奇怪，这恶心丑萌的小家伙怎么不嘶嘶叫了，然后他就听到了一阵响亮的呼噜声。唐默无语，你刚刚才从笼子里逃出来，就不能稍微警惕一点吗？虽然无法完全重现蚯蚓逃出笼子的情景，但唐默根据红发男人比尔和蚯蚓的话，隐约能猜到一些事实真相。马戏团的团长不知道从哪儿抓到了大蚯蚓，想要把它当作宝物，明天晚上献给观众们欣赏。团长安排了红发男人和比尔一起看守大蚯蚓。比尔喝醉了，就喜欢用木棍打大蚯蚓。红发男人说比尔疯了，应该指的是比尔突然打得很重，几乎快要打死大蚯蚓。于是大蚯蚓激烈反抗，笼子应该就是在反抗的时候挣断的。红发男人当然不能坐视比尔把团长的宝物打死，肯定阻止了他。唐默的目光看向黑暗洞穴里的某一处，在他第二次进入这个洞穴时，他看到那个角落里有一张桌子，上面放了一些啤酒瓶，地上也有一些不易觉察的酒瓶碎片。如果红发男人胸前的伤口是比尔醉酒后用啤酒瓶划伤的，那就可以解释他说比尔疯了的原因了。比尔身上的伤口是大蚯蚓打的，后脑的伤口是撞击伤，腿上的伤口可能是被蚯蚓甩开的时候折断的。虽然那个笼子锁得很紧，但照样被大蚯蚓挣断了。比尔说自己用尽了全力才从大蚯蚓的洞穴里逃出来，但他走到一半就发现自己的腿骨断得太彻底，真的再也走不了了。红发男人当然不会理会他，一来比尔疯了打伤了他，另一方面怪物挣脱笼子抛弃同伴自己先逃，两者都很好理解。 你要是早点挣开笼子先追过去杀了比尔，不就不会挨这么多打了。 回应唐默的是大蚯蚓更加响亮的呼噜炮声。20分钟是黑塔对玩家的限制，导致玩家没时间去追究更多的线索，但其实也是对玩家的保护，只要不是太弱，正常点的预备役应该也能在20分钟内保证不死，那他就可以选择退出副本结束闯关，这就是 S 级副本。从难度来说和马里奥的大风游戏根本不是一个级别，不贪心就死不了。唐默坐在地上等大蚯蚓睡了半个小时，终于大蚯蚓戳破了呼噜泡睡醒了。唐默听到他嘶嘶地叫着， 肚子好饿，好想妈妈。 他没哭，还是在干嚎。唐默站起身，大蚯蚓立即竖直了上半身。黑暗中唐默看不见大蚯蚓，但他觉得对方应该看得见自己在做什么。唐默用双手抚摸洞穴墙壁，一步步地试着走进地道。大蚯蚓一直没有动静，唐默走到洞口回过身招了招手， 过来。 大蚯蚓没有回应，唐默也不知道这个方法管不管用，总之他们得先出去，要不然等红发男人真的喊来了什么同事，相信那个马戏团的团长不会让唐默好过。唐默走进地道，他走得很慢，时不时停下来 回头做招手的动作，希望大蚯蚓能跟上自己。十米的路程就走了一分钟，大蚯蚓还是没动静。等到唐默快放弃，决定回头找办法收集蚯蚓的眼泪时，他听到了重物划过地面的声音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